第111集，顾天凤回头笑着应了一声，不知哪儿来的风掀动了窗帘，漏进几寸月光，照得满室亮堂。 有时候我真怀疑谁才是他亲儿子。 白墨正抱怨着，手机响了，看来电显示是白静经纪公司的人。对方言简意赅地告诉他，白静被怀疑与黄淑莹死亡有关，目前人已经被带走了。午夜惊雷，晴天霹雳，白墨挂了电话，怔了半晌，急忙搡许苏的胳膊， 快去找傅云宪啊。 许苏没答应，攥着拳头坐在床头，身子轻颤，两眼无神。怕什么来什么，白静急着联系自己的动机终于浮出水面了。可他不明白，国内刑辩律师那么多，为什么这些人一有案子就来找傅云宪？对那些与他略有交情的当事人来说，傅云宪的名头何其响亮，何况又是熟人托的关系，想来不会不尽心力，简直一举多得。但对许苏自己来说，每回说服傅云宪接或者不接一个案子，都是结结实实的一桩难题，是他答应傅云宪的最后一次。傅云宪眼下枪伤未愈，国家严打的形势未明，何况他也已经对外宣布今年不再接新的案子，要歇一阵子再说。许苏痛定思痛，决定与白墨商量，顾及顾天凤的身体状况，暂时隐瞒不说，静观事态发展再做考虑。目前经纪人只说白静被请去配合调查，具体情形还一问三不知，他也不信白静真能干出杀人这样的事情。同是前途无限的新星，即便有再大的矛盾也犯不上自毁前程。白墨心眼够宽，认为许苏言之有理，立马翻身又睡，不一会儿鼾声便起，嘹亮如雷。但许苏一宿难合眼睛，天还没亮透就偷偷开门走了。他直奔温榆金亭，想先探探傅云宪的口风，没想到傅云宪居然不在家，而且床褥整整齐齐，没有动过的痕迹，看着像是一夜未归。傅云宪连夜开车去了 H 市，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江书记去 H 市视察，附近城市的检法两院也进出骨干，随江书记一同前往考察学习，唐一川便在其中。黑色红旗驶入市检察院所在的大街，人还没从车上下来，突然从围观人群里杀出一个人，他高声呼喊自己是老检察官，有冤屈要申诉。他情绪激动，声音高亢，思维却一点也不乱，一番申诉的话说得有条有理，被阻止了也不肯后退，挣脱后一下没站稳，整个人像倒栽葱似的倒下去，前额重重地磕在地上，当场血流不止。江书记平易近人，没听旁人的劝，直接下车去扶那位老检察官。老检察官涕泗横流，跪在地上，将申诉材料高举过头顶，额前血污鲜明，他却目光坚定，大有古时拦路告御状的视死如归之态。他敢拦路向江书记呼冤，正是因为另有一位检察官提前联系他，告诉他今天是他申冤的唯一机会，他豁出去了。原本江书记准备去市检察院指导工作，检察院上下神经高度紧绷，将全院打扫得溜光锃亮，寸尘不染，旋即又穿戴齐整地在寒风中列队欢迎。一位老同志等得太久，险些扛不住，当场昏过去，但他们都白等了。派人照料老检察官后，江书记没去指导工作，而是听从唐一川的建议，改道去了关押黄毅的看守所，点名要见人，但谁也没想到，人居然不在。这位黄首富看守所里的日子依然逍遥，因为今天是他孙女的生日，他竟想了个诈病就医的法子，溜出去给孙女庆生去了。看守所的民警齐齐外出找人，最后竟是在当地的某会所包间里把人找回来的。众人目瞪口呆，江书记勃然大怒，再一问才知道这种事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。 当初这位黄首富不肯去监狱服刑，就是仗着有钱能使鬼推磨，手下的精英律师团队损招频出，处处钻法律空子，看守所方面也无可奈何。这都是唐玉川从许林那里听来的消息，再由许苏彻底坐实的。他知道黄奕还有一个月就刑满了，他也知道今天就是他孙女的生日。事实摆在眼前，老检察官显然确实有怨。江书记拍着桌子大声质问： 这是谁办的案子？ 向来温和亲民的江书记从未如此动怒，一屋子的公职人员噤若寒蝉，半晌才有人唯唯诺诺地回答： 这案子的一审律师是傅云宪，二审是张仲良，搭档傅云宪的徒弟。 张仲良已经移民了，再怎么也查不到他的头上。一路沉默的唐玉川终于开了口： 这已经不是傅云宪第一次目无法纪陷害国家公职人员了。他自 W 市办蒋振兴案时就曾驾车撞女检察官，江书记可以去问问是否确有此事。 蒋振兴案曾闹得满城风雨，江书记早有耳闻，只是不遭人妒是庸才。他对傅云宪的印象一直很不错，全当是同行嫉妒故意抹黑，对此一笑了之。 一个案子扳倒三位人民检察官，傅云宪可真有本事，一位刑辩律师居然把国家公职人员玩弄于股掌之中，国家法律的权威性何在？ 江书记最后放了话： 给我查，给我彻查，无论多牛的律师多大的官，但凡有违纪枉法的一个也不放过。 走了一趟 H 市，傅云宪明白麻烦没找上他，找上他的是比麻烦更麻烦的唐玉川。他在 H 市的政法系统里有不少熟人，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就知道那个拦路告御状的老检察官，还有突然造访看守所的江书记，都是唐玉川撺掇和精心安排的结果。傅云宪以前没太把唐玉川当回事，野心勃勃的年轻人他见得多了，这下倒让他对唐玉川有些刮目相看。不过傅云宪吃不准这小白脸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，是为了所谓的公平正义，还是因为他们之间本就有旧怨，他的愤怒有迹可循。就在傅云宪派人调查唐玉川的时候，贺小璞已经因涉嫌伪证罪被抓了。江书记亲自发话，下头的人不敢怠慢，当地公安立马启动伪证罪司法程序。牢里的黄奕对此供认不讳，相关证人也全部翻供，承认自己或因被律师胁迫，或因收了贿款做了伪证。